亲人所爱， 就是亲夺他人 所喜爱的东西。 人有喜爱的东西，像田地、 房产、 书籍、 古玩、 器皿、 衣服、 饰品等类。若是一定要想尽办法亲夺， 这跟盗贼劫匪又有何差别呢？ 于铁桥先生说， 东西原本没有好坏的差别，喜爱的人就会把它视为珍宝，别人若是侵夺我喜爱的东西，我心里的感受是如何呢？ 卢子敬先生说， 这时若当作我所爱的东西被别人侵夺来想，就不怕贪念不能熄灭了。 故事， 张该有一床非常宽敞壮观的房子， 因为缺钱用，就以1000名钱典当给张俊。 张俊非常的喜爱，想要占为己有，就给中介人一份厚礼，说， 哎，你帮我伪造买断契约。 后来张该的生活困窘，想要将房子卖给张俊。 张俊即出示契约，原来是买断契约。 张该哭着对天祷告说， 希望你的子孙也像我一样的悲惨。 后来张俊的儿孙都变成哑巴而死。 其实田地房屋乃是身外之物，为了想要欺骗侵占据为己有， 就用自己最爱的子孙去偿还这笔孽债，却是何等愚痴的行为呀！ 喜欢亲人所爱的人， 应该要引以为戒呀。